期说的，我做不到不吃是因为我想避免过度节食带来的身体影响。就像你之前说的，身上肌肉是一个 team， 不可能只练特定的某块肌肉，就不大可能。那么我要说，身上的器官不仅是个 team， 还是个规律性很强的团队。 嗯， 人呢，你的嘴巴呢，你的脑袋呢，到点就想吃饭，胃呢到点就要开始消化。所以如果你是到点没有吃东西进去，它空腹，那它可能就会胃酸过多。 哎，但是像我这种就是有事没事就在吃东西的人，是不是那我的胃就无时无刻不在消化？就是 I mean， 饿了就吃，我是这样子的，饿了就吃，就是避免不要在很饿很饿的时候就暴饮暴食嘛，就是免除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就是你的器官就适应了你这样的进食节奏呀。 嗯， 人的意识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行为告诉你的身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然后它可以适应你，但是你的意识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器官的。就比如说你的意识发现了一个分化不合格的细胞，你就立刻叫免疫军团去处理，那哪里还有那么多癌症呢，对吧？掉头发也很好理解，就是你身体没有能量来那个运行了，首先就要保证最重要的器官，头发相对来讲呢就没什么用了，可以先饿着 没有 饿着饿着不就掉了吗？ 有用的 不是 在你生死存亡之际，你的头发还重要吗？不重要。所以就壁虎断尾了解一下。 嗯，甲方爸爸看到我们了吗？可以看看我们吗？生发广告时广告位需不需要来推一推？广告位招租结束，那你继续吧。 你母体跟不上，你有生发水有什么用？ 哎，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干脆就说来聊聊你的脱发问题好了。哎呦，一上来就要搓人家肋骨，搓人家脚两管，哎呦喂。 哦，再说这个 笨啥情况啦？变笨是什么？ 变笨就是我看了一篇文章，好像是上世纪德国人还是美国人做的实验，我忘记了，反正就这两国人，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体重突然下降会变笨，就是我宁愿做个智商正常的胖子，也不想作为一个比现在笨的瘦子。 突然下降是有多突然？ 就是 体重差到多少才会突然的，就是所谓的突然下降，10斤20斤？那 这篇文章我找不到了，我昨天想找的但是没找到。 好吧，哎，哥们，明星他减肥是那他也会变笨了对吧？理论上就他在长期不吃的一个情况下， 没有长期不吃是另外一回事。就比如说你从小就是个不说瘦子，就说是个正常体型。不要举那么极端的例子、oka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 我危险发言了， 你 对不起。 就是你从小就是个正常体型的，然后你可能十几岁就有减肥意识，就吃的没有那么多，就跟胖子比起来没有吃的那么多，然后你就可能二十几岁想再瘦一点，就比如说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以前一顿吃两个馒头，现在可能吃一个半馒头，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懂吗？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不管你的基数是多少，只要你突然不吃然后突然变瘦，我觉得这肯定就是会突然变笨的。 好的，所以我觉得明星不聪明也是能被原谅的。对吧，对不起，我又危险发言了。I am so sorry。 不，对我来讲是相反，你知道吗？就是 什么， 如果某个明星暴瘦，我就觉得他脑袋上顶了四个字，我变笨了。 哎呦，我们不要赶快不要结束这个话题，我生怕虽然是脚皮播客，但是万一被人家对吧疯狂喷我们也不大好。我们说回来，哎，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研究这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去控制饮食，从而可以控制体重？ 大概也是三四年前吧，但是哪年哪月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应该是春天，然后我就原因而且我也忘记了，我不觉得我会有某一时刻觉得自己特别胖受不了，或者某一时刻觉得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具体原因我已经忘记了。 好吧， 嗯，然后我就买了秤。 可能当时就是谈恋爱，不，也不是。好啊好啊，你继续说。买了秤， 牡丹花并没有这个需求。 OK。 反正我买了秤，然后就是买了体重秤和食物秤，就每天要上秤，按着克数计算卡路里进食，然后每天还要按照 APP 运动，就在我那个10平方的房间里面啊，就运动，每天要做运动。然后如果周末克服了懒虫，然后那就加练去游1公里的泳，就效果还蛮明显的吧。到暑假开始的时候就减了10斤。 哎，所以减肥的本质其实就是制造月亮缺口呀，对不啦？ 对的。 嗯，就是你按照了一个严格的摄入小于消耗的方式去进食，那你就是有成果的。 对。 具体怎么控制呢？就吃。 理论上。对，要还是要吃，理论上你什么都能吃，但是要会取舍。首先你要戒糖，包括饮料，可乐奶茶什么都不行。不过本来就也没有很经常吃糖，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还不是那么的痛苦哦。但是我不吃西瓜， 哦， 就是我 果糖其实是很高的呀。那我这里插一句话啊，如果你短期内要减肥，就是靠控糖，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减肥减脂控制体脂的话，就是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嗯，我觉得减就是如果你短期内要看到效果，我会建议大家控糖这样子。所以你就当时控糖的话，短期内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我， 而且你也正常喝牛奶，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就也做运动，没有办法说这个体重就完全是靠戒糖。 Okay. 没有对照组提供数据支持。 哦，嗯。 然后之后在国内如果想喝，其实我奶茶瘾也不重，因为我喝奶茶只是因为想吃珍珠而已。我对那边充满了牛奶、咖啡因和糖的液体并没有什么欲望，我只是想让我的牙齿体会嚼珍珠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嗯，我也是这种人。 嗯，所以我就会去要一杯就他们的茶底，就不要给我加糖，也不要给我加奶，就纯粹的茶叶水加珍珠。 嗯啊，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就好比。就是你知不知道，就那个英国早餐茶，就是那个什么 breakfast tea， 就是那个茶包里面通常我都会加牛奶啊什么。你就写过你在 breakfast tea 里面加了小丸子这种东西，搭吗？能好吃吗？有事吗？ 从享受的理论上来说，有两个不足， 嗯， 一个就是奶茶的底茶其实并不适合单独喝，它很浓嘛。然后而且它也是煮了很久， 哦， 所以它会有点，它比普通的茶会更苦一点， 嗯， 然后咖啡因含量对，砂锅水就是砂锅水。就有一次我就走出小区10分钟去某家知名连锁奶茶店买了一杯，就是按照我的要求茶水加珍珠，然后回家路上喝完了再过10分钟这堆液体就脱离了我的身体，你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空腹摄取过量的咖啡因，我用身体证明了它咖啡因真的很高。 所以那就是咖啡因利尿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是下面是上面。 太伤胃了吧也。 所以千万不要去奶茶店单独喝那个底茶。 OK， 嗯， 就学习到了。所以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它其实口味不佳，因为茶水本身没有糖嘛，但是珍珠是用糖拌的，你知道吗？ 嗯，就防止它们粘在一起， 嗯， 它们有的时候会用蜂蜜啊什么的，好像。 或者用糖，就是它是有甜味的， 嗯， 然后加入那个茶水中，这个外面这层 甜甜的就会融到茶水里面和那个苦味做反应嘛，所以这个茶 所以这个茶就会变酸，你知道吗？就很难喝哎。 对呀、啊，我无法忍受这种。就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喝。就是我已经摄入了这些热量，对吧？就是至少珍珠的热量，我空口吃珍珠好嘞，要什么茶叶茶啦？ 根本哎，空口烧珍珠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你知道吧？就是什么 那你就去买一杯哎，那个老板，我要一杯珍珠奶茶，走奶茶，对吧？ 你不会打出来吗？ 哎呦， 嗯，所以我就一直，我之后也有时候会喝嘛，然后德国汉堡也开了奶茶店，我有时候就会说我只要茶加珍珠，然后看哪家茶稍微好喝一点。 你老寡了。 嗯，所以我而且我就一直不能改到茶叶里面为什么有加糖。 对啊，茶加奶我 OK。 茶姜糖我真的很不懂，你知道吗？所以我而且我小大概从十几岁，就是我小时候开始就是某无糖乌龙茶。 哎，对的，而且这个某无糖乌龙茶是有低糖版本的，我吃过一次药的，就是买到了低糖版本，我吓死了，就再也不要喝了。就是 而且我 茶就是茶呀，茶你就要接受它不甜啊， 对吧？ 对。然后我因为我舅舅也是很喜欢就是这款无糖乌龙茶嘛，所以我一回去我们就去家乐福扛个两箱回家。然后那时候还能收废品嘛，就差不多等我要就是再回德国时候的大概能收一大袋废品吧。 真的很环保、 嗯、那扔到垃圾桶体积很大也很烦啊，而且你就好歹 也有个一两块收入挺好的。讲回结石的话，那你 糖 不能吃。对，糖不能吃的话，那嘴馋怎么办？那我就 去吃那个高浓度的巧克力，但是你不要咔嚓咔嚓的嚼下去哦，就你这样爆就跟暴饮暴食没有什么区别啊。你要让它 高浓度的巧克力你也没有办法咔嚓咔嚓的咔嚓咔嚓。说实话哦，高浓度巧克力就、嗯、比如说85%或者90%可可含量的巧克力，你咬起来就跟咬碳块是没有差别的。就是 你咬过碳块啊？ 我想象中的就比如说一块一个包子对吧，你蒸它或者结果蒸干了它就变成了一块碳呀，对不对啦？硬嚼 它会它会做的比就是正常加糖加奶巧克力薄一点，就不会让你那样咔嚓咔嚓咬，然后你它融化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就而且它不同的比例融化速度也不一样嘛，你就让它慢慢在嘴巴里面，你享受它那个溶解的过程， 丝般柔滑。嗯， 没有吧，我觉得好像不行，它比较就越高 它比较厚， 它就越厚， 对不对、 嗯、 就是它很 thick， 而且它就是会黏住你的天花板和你的舌头，就是很浓很浓，就像一块大厚厚的棉被盖住你的味蕾，我觉得哦。 反正就是浓度不同，你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让它你慢慢用心去体会一下，让你的那个馋虫先滚一遍去。 这不就满足了馋虫吗？ 没有啊，馋虫就希望不断的嘴巴里有东西咔嚓咔嚓嚼啊，就你就先满足一下你，我咔嚓嚼了，但是它在我嘴巴里还没有咽下去。我觉得如果说嘴馋是因为想让嘴巴里面有东西的话，那假设人每天希望嘴巴里有东西的时间是不变的，比方说3个小时好了，就吃饭也包括在里面，比方说一天24小时里面3小时你就想希望嘴巴里面有东西，那么延长了在口中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就减少了，嘴馋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一点。 我一个牙套警察，我是不允许就是任何东西食物带在我嘴巴里3小时的。牙医听了想打人，我跟你说。作为一个牙套，作为一个牙套警察，我来跟你科普一下，隐适美这个牙套，它让你佩戴牙套一天是要达到2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包括吃东西吃零食偷偷累的时间加在一起应该是不超过哦，还有包括刷牙对吧， 就是牙套不在嘴里时间，偷偷累加起来应该是两个小时。 那你一块巧克力含在嘴巴里三个小时，我封你武林高手，你做得到，我真的很服你。 就一直不咽下去，就口水都一嘴巴的口水，但就不咽下去。 嗯，所以就是包括你吃饭变慢一点，它也相当于是减少了你过度进食的可能性嘛。就像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一个吃饭最快的小朋友，你知道在幼儿园里面我是寄宿幼儿园嘛， 就是你吃饭最快的小朋友 还可以得到香蕉，或者就可以多吃一块肉这样。 所以我就是幼儿园吃饭最慢的小朋友。 所以我没见过我自己瘦的样子。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变成了吃饭最慢的了，就是让食物在嘴巴里和牙齿舌头多相处一会儿，不要急着咽下去。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靠多咀嚼对吧？ 对的。 并不是你这个形容就不对啊，就是你不是把饭包在嘴里对不对？其实你只是比如说你嚼十下，你现在嚼二十下了，这才是造成吃饭慢的一个原因嘛。 对对对对，又不是不喜欢吃饭的小孩又把饭含在嘴巴里面不咽下去。 我是好吧， 你是。 我是不喜欢吃饭，我就纯粹对于食物没有兴趣。所以吃饭慢这个理论应该是会瘦的。 嗯，但是我这个就是嘴巴嘴馋每天想进食三个小时的这个理论你们不要信啊，我可以信，我归我自己减肥，你们千万不要信啊，减不下来别怪我。 就没有科学的 background 支撑。 对，只是我自己觉得成立的一个假设而已。 OK， 那么除了从控糖之外，你就是不吃糖嘛对吧？ 嗯， 那还有什么别的为了吃而做出的努力吗？ 就是蔬菜一定要吃的，虽然德国蔬菜选择太少了，根本没有什么绿叶菜。我跟你讲，而且他们那个蔬菜德语名字嘛，就是我差不多爱吃的，他们都是一家门。卷心菜、大白菜，他们那个结尾都叫 core， 就各种什么卷心菜、大白菜，然后那种小的什么菜、大的什么菜，都他妈叫 core。你知道，所以我一年四季都在吃一家门，一家门真的被我吃得齐齐整整。 一家人齐齐整整的走到你的肚子里。好嘞。哎，所以土豆就不属于，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觉得土豆就是主食，它不算蔬菜。 土豆就是主食， 对吧？ 对，特别是。我又插一句讲句闲话，特别是当那个土豆新上市的，今年新鲜土豆上市的时候，食堂就会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不重样的把土豆做成主食给你吃。所以我后来就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吃食堂了，我觉得太痛苦。而且我就受到伤害大到我回上海的时候我不要在餐桌上看到土豆。 哎，那你要吃肉吧，就是如果给你土豆但又给你肉你可以吗？ 你说要把土豆干掉吗？ 就一块红烧肉加一块土豆这样子。 在我没有就是减肥之前我可能会做，现在我就拒绝这个交易。 Okay. 我饿着。 或者把肉吃掉。 你说我问我吃不吃肉，我是个肉师傅好吗，我是个吃肉的宝宝。对啊。就桌上有什么青椒炒肉丝啊，八宝辣酱啊，在我眼里就是今天桌上没有荤菜吃。 八宝辣酱可这么的，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个零食。 对的对的对的。 对不对？ 我妈就要问我，哎，侬现在搿这一块那一块搿吃光了，晚上不要做人家啦。 但是八宝了，哎，还有一个菜叫毛蟹炒年糕，这个菜我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零食菜。 哦，我跟你讲这个菜啊，味道是好的，年糕我也是要吃的，但是 就它没有什么肉，说穿了对吧？ 对的、对的。而且就是你要下手去剥这个沾满了酱汁的毛蟹，我是很不愿意 用筷子呀。我 用筷子怎么弄了？你就一切二，你这个肚子不要先打，肠子不要扔掉 了。我都就嚼一嚼吃。 啊， 我们怎么变成了美？ 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个画风不对，不要不要，这大半夜的都不要伤害我！哎呀， 讲回去，讲回去。 吃肉、 就是我是个吃肉的师傅，所以我不能不吃肉的，就是让我少吃点其他的我可以，让我不吃肉我绝对不行。所以、就是、 肉的卡路里是比较高的呀、对不啦？ 对的。那么你就做个平衡嘛，如果你多吃了肉，那你就少吃点同样单位卡路里比较高的淀粉嘛、米饭面条你就少吃 或者不吃， 对吧？对，或者不吃。我已经就很久没有饱餐一顿了，就是大米饭我很久没有饱餐一顿了。 那我还是常常， 而且我现在我非常非常嫌弃这边买到的大米，我觉得非常的难吃。我以前就经常回国的时候还会背大米回来，就那种一公斤一公斤带的。哦，你是不是吃过我的大米？有一次我走了之后就带不下。 谁吃 的？给 哦，就是来我们家，就是你要回国，不，你要回德国，然后， 带不下了， 在上海带不下那个大米，那大米后来就转运到我们家。 对的，然后，所以我已经很难饱餐一顿大米 饭。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减肥的话，照理来说，烹饪方法也还蛮讲究的，就好比红烧肉这种东西，如果你是要减脂的话，很多人是不吃的，就是太浓油吃酱了这个东西。 对的，而且所以我一般都是水煮，或者是他们食材互相煮，就什么洋葱煮牛肉就互相煮。 好的。 然后调味料基本上就是盐和酱油。上海人有时候炒菜会比较喜欢加糖，加一点点糖嘛。然后我就是不加糖。如果你实在想要什么鲜味的话，我就会加洋葱，因为洋葱其实真的还蛮鲜甜的。 所以就洋葱就变成了自然的调鲜剂，就是上海人加糖其实就是为了调鲜嘛，对吧？ 对的，对的，然后千万不要油炸，或者是你加那个成品的酱调料，就比如说什么 千岛酱 辣椒酱啊，千岛酱啊，什么番茄沙司啊，千万不要，这些都是那个卡路里的增加神器哦。所以就是在你严格控制期间，你就最尽量不要外食，因为外面做的好吃的肯定调料也重，然后油炸的很香嘛，所以你就很喜欢去外面吃。然后你餐厅里又不能拿个秤出来，对吧？你就算拿出来秤了，你有没有办法计算说你这条比如说咕老肉我吃这一口到底算多少克多少卡路里，你也没办法计算 出来。我觉得中餐就是一个比较难，首先中餐不太容易计算热量，而且 对的， 就是你平时严于律己嘛，但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就是吃什么，就是我来说啊，就是出去吃什么都可以。就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失去朋友的。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啊，就是在对，在我读书的时候曾经胖过10公斤，然后那段时间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想说要 detox。在那个 detox 有一段时间好像7天断食还是有的没的，然后就喝那个 syrup， 就是那个糖浆，就糖浆泡柠檬泡那个水。然后晚上你要知道，就是我有广东朋友就叫我一起去饮夜茶，他们都我有多痛苦，他们就在吃好吃的，然后我就点了一篮一碟那个白灼芥蓝，然后我就在旁边吃菜。他们， 那你蘸那个酱吗？ 我不蘸，就空口吃那个白灼芥蓝。 我还不如多喝几口茶嘞。 哎，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失去朋友啊！就你朋友很不自在，你也很不自在，对吧？ 对啊。所以如果你去外面吃，就好好享受，饱餐一顿不会毁了你的减肥大业的。最多就是你最多最多就是你过去一个礼拜白节食了，白减肥了，白做运动了。一个礼拜而已，没什么的。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多喝水，柠檬水或者茶水，但是千万不要喝汤，汤也是 嘌呤很高的东西。 我跟你讲， 飘零很高，然后是那个增肥，也不是 就视觉上看起来水肿神器 哦，因为它有盐嘛，对吧？ 对对对。 说到汤，春天要来了，上海人又要吃腌笃鲜了。 哦，我的油门撑死。 虽然说我们尽量不要喝汤，但是突然想到腌笃鲜，哎呦，我还是要吃的。 嗯， 打岔完毕。你继续好吧。 那每天上称然后做运动定量吃饭的日子我大概就持续了3个月吧，然后就到暑假了嘛。 哎，每天上称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每天上称其实比较好，因为就对我个人而言啊，如果我就像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秤，我不敢上秤了，你知道吗？我怕我看到这个数字接受不了。但是一旦你接受了这个数字，你每天上秤，你就每天你的体重都在你的掌控之下，这感觉其实挺好的。所以如果我长时间不秤，我就觉得要死了要死了，我现在就根本不敢上秤，不想接受现实。 好吧。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这种人就是上秤可能就是大致范围我是知道的，而且说实话你在抛开体脂讲，就是目前我这个状况啊，在抛开体脂讲体重是没有意义的呀。 那对你来说嘛， 好的。 嗯， 好，你继续。 讲回啊，我那个日子大概持续了3个月嘛，然后就暑假了，回上海了，然后我的严格大业就已经就只能暂停 了。回上海没有办法的呀，好不啦。 就你没办法在那个圆桌上面，就我们就家里桌子大的有转盘，你知道，我们在圆桌上面，你在各路外公外婆众目睽睽之下掏出这个秤，我做不到，好吧，我觉得太奇怪了。 回家的意义就是要好好吃饭，好吧，不要辜负上海的美食。 然后，而且我也没办法在家运动嘛，因为我怕那个楼板塌掉，然后会被邻居投诉，因为我小时候练琴就天天被邻居投诉。 哎， 很可惜我没有练成郎朗，太可惜了。 想什么呢， 白投诉了。哎， 练成郎朗这件事情也是基因。好吧。 然后但是呢，那时候正好是那个亲戚大聚会嘛，我们家就somehow有点多。然后天天在外面吃，就还就是那种是有日程安排的，你是要去出去吃饭的那种， 哦， 你知道吗？ 今天中午在哪里哪里吃，明天中午在哪里哪里吃，明天晚上在哪里哪里吃。 对，而且我还被迫开除户籍，上了东方明珠那个吃自助餐。 上海人一旦进入上了东方明珠，立刻被开除户籍，这是不是吉森东说的？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真的我是火好大，我为什么要上东方明珠？ 而且那天我朋友他们去那个什么经贸大厦楼上吃那个 buffet 还是下午茶，也说是难吃到不行。就是这种观光的地方能有好吃的东西吗？ maybe 有的吧，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有偏见，觉得自己不是这个行为不应该我们做，就心情很荡，就美食也不好吃了，可能 好吧。 然后幸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规律的严格的生活了3个月太久了，肠胃比较清淡，然后一下子这个非常油腻的食物进去我受不了，我基本上那段时间天天拉肚子，就是而且你知道就是过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10分钟之前我还在饭桌上，10分钟之后我就在厕所。 好好说话。 有点恶心哈。这怕结束。 但是我发现哦，很多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然后吃了地沟油也好，反正就是可能就是重油重盐之后就是肠胃受不了，要么肠胃炎。我同学也是的，反正就是从澳洲回来就是肠胃炎，我从澳洲回来也肠胃炎。就是反正拉肚子啊，肚子疼啊，胃疼啊，就这轮番来了一遍，反正一个月又 活蹦乱跳了，就是人类啊，对吧， 对，我也是， 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 就是就有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哦、我大概是我已经摸出规律，我大概每次回国到第二个礼拜我就要开始各种不舒服、 嗯、就 各种拉肚子，然后或者头疼，反正就全身像被打过一样， 对吧， 哎，对的，就你要过了这个礼拜就差不多你就适应了就好了、 嗯、 然后你又可以回来了，你又回德国。 你这做什么孽、啊、所以你回德国就是你要开学了嘛、 嗯、 对吧，所以要回去。 嗯，哦，我开学之后我就惊喜的发现，尽管胡吃海喝了一个月，然后也没有做一丁点运动，但是我没有反弹哎。 那是不是因为基础代谢在那里呢？ 哎，有可能的，而且，一个是可能基础代谢在那里、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减肥花的时间越久，你就越不容易反弹。就你如果短时间，比如说你节食一个礼拜瘦了十斤、 嗯， 那你反弹的也很快，因为你不会节食节到死吧？ 你没有办法永远都这样子吃的呀。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说掐住了脖子不吃不喝，短时间内掉重量，你很快他们就会跟你回来 say hello 了。 那你开学之后就是还是继续运动了吗？ 嗯，有的，开学之后我只是就不再把秤拿出来把就是入口的东西去称了，就我没有那么丧心病狂，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之前的方法是有效的管用的，而且你每天大概要吃些什么，吃多少，你已经心里有数了，不用再上秤了。毕竟你上秤是件蛮麻烦的事情。 嗯、现在就变成了掂一掂就知道，嗯，这些量应该是够了的。 对，对，对。但是我这个人还是要天天称， 不称食物称人。哎呀，但是我之前就跟你说了，天天称其实不是很科学的呀。就好比我上一节动感单车课好了，50分钟。前后我可以差5斤，哎，就是都是流掉的汗，就水分的重量呀，对吧？ 但是你晚上喝水会补回来，就是你一天，你每天一定要在你就是每天你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吃饭之前空腹的状态下定时去称，你这个数量是相对准确的，你大概就知道你昨天减了多少量。 我已经很久都 没有办法减多少斤，只能减多少量。只有小数点之后的位置会变动，你不是说你昨天大运动，然后你经过晚上睡了一觉，你今天少了2公斤，这不可能。 但是我这个人很怪的呀，我早上跟晚上称，我可能可以差到2公斤到3公斤。 哦，豆豆你是特例， 就是早上，哎，比如说早上我起来空腹称，到晚上我吃好晚饭称，就是要有2-3公斤的差，2公斤。 那你一天？你每天喝的水吃的饭都在肚子里呢、 哎、那就是好的，我也很久没有去称了，我要等一下我就去实测一下。 但是呢就开学之后学校里的事情就比较多嘛，学到头秃，而且正好又冬天了，我就开始大流，我不是每个冬天都大流鼻血，那个冬天就比较倒霉，大流鼻血又还得流感，你知道吗？而且那种流血是像水龙头你没有关紧，在那边滴水然后滴了3克钟，就你没有办法止住。 我上次就见过你流鼻血的症状，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嗯，因为我以前流过半个小时我就觉得还好嘛，结果一到3克钟我就自己都很吓人，我就去找医生，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跑去这么卖肉的店里买了一块牛肝吃。 你这个不是呀，你这个流鼻血实在太吓人嘞。我希望有好心听众可以给我们一点偏方，给思瑶一点偏方，如何控制流鼻血。哎，就是你就是仰头你也没有办法，因为它一直在出来，我真的很怕你呛到。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会的，喉咙里面会有血的， 对吧。 嗯， 然后你继续。 嗯，那我就流到连去图书馆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就也没有再运动了。真的 力气流光了。 对，就整个人灵魂流走了。我一直都高兴的就是我瘦了4斤，我流鼻血就是让我整个人加上得流感整个人瘦了4斤，但是 but 等我恢复元气之后他们又长回来了，我的血白流了、 哎、你这个就叫什么你知道吧？ 是吗？ 你这个就叫人家说流血不流汗，流汗不流血，你又流汗又流血。 什么鬼东西。 突然开始讲绕口令了。哎呦， 反正就是学校里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假期里面又回上海，然后就一直维持在前，就之前严格的三个月减掉到十斤，就一直维持了这个体重，就没有继续减，没有继续往下，就一直在维持。 那还蛮厉害的。 啊，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对吧？ 但是直到就是去年，就19年下半年吧，我要开始准备第二次国家考试嘛。 嗯， 然后十斤肉就回来了，因为我真的 什么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很每天都很烦，你知道吗？然后我每根本就减肥也是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我希望在非常大的一件烦事面前，我只处理一件就好了，我不想处理第二件。 所以就是说，你在处理第二次国家考试的当口，你没有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了。 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复习已经这么痛苦了，能不能让我好好吃一顿？ 哎，所以你就是正常吃就十斤就马上回来吗？ 也没有马上回来吧，因为也不运动了。 哎，忽胖忽瘦是不行的。 也没有忽胖忽瘦，好不好？至少前面差不多也维持了三年哎。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人的这个皮肤它是有弹性的嘛，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瘦瘦胖胖再瘦瘦，到时候它就会就是 you know 这个橡皮筋会松掉的呀。 那我目前只经历了一次回弹呀，它应该还好呀。橡皮筋 也有个质量好质量差，对吧？我希望我还是个质量好的橡皮筋，可以多弹几下，对吧？我也尽量不要弹它了，对吧？现在就慢慢往下走， 哎， 就不要弹它了。 嗯，不要谈了，好吧。 嗯， 那你运动恢复了吗？ 恢复了，现在就是我买了一个椭圆机，就我回汉堡了嘛。我觉得，而且现在因为疫情，你也没有办法去游泳，我就买了一个椭圆机回来，差不多就一个礼拜至少在上面跑四次，每次就是跑半个小时。但是在吃的上面，我就基本上告别了我那种严格的生活。因为之前一个人在宿舍嘛，我来来回回就吃这些东西。比如说，因为我也不大想加热，我做好饭我就希望从冰箱里面抠一点出来吃。所以如果你烧猪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它会接起来嘛。但是如果你烧牛肉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多烧点鸡肉，反正就我就会就 ABC 这三样东西来来回回吃。但是你在汉堡妈妈掌勺，就你就真的不没有在你的控制之下，有妈妈在家就是个甜蜜的负担。表面上她跟你说哎呀你可以不吃呀，然后转头又说你在弗莱堡的时候就我妈和我妹妹基本上也不吃晚饭，要吃 也是很简单的，你就做一下这道逻辑题，我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哎，但那你就跟妈妈说，那你们那时候不吃晚饭，我们现在继续不吃晚饭呀，不要打破这种习惯嘛，对吧？你要质问妈妈。 你行你上，我不敢。而且你知道我妈手艺有多好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四瑶妈妈做的饭。 荤菜我们就不聊了，我跟你讲，荤菜完全不能体现我减肥大爷的上面的绊脚石有多么的庞大，我们就讲点心， 因为肉你也是爱吃的。 对的， 对 吧？对的。我妈来德国之前是不做饭的，然后来了德国之后呢，就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她发展出了非常多的技能。今天包馄饨，明天做锅贴，从上海的荠菜大馄饨到香港鲜虾云吞，她还我们就经常去就固定去一家香港的茶餐厅嘛，然后她就去那个师傅 偷师， 不是就光明正大师傅就说哎那你拍吧拍吧，他就录了一个像回来看那个师傅是怎么包云吞的。从此以后从此以后我们家的云吞有个标准的形状。然后从韭菜猪肉的水饺，对吧，到芹菜猪肉粒的锅贴。 我的天爷，你为什么要大半夜的伤害我？我现在很饿，你能不能做个人？ 这只是个伤害的前奏，好吗？ 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发面技术的复杂程度，我就报个菜名让你们体会一下我妈做菜的多样性。 不是不是，我们这个健身节目为什么突然风格大变变成了报菜名惯恐？ 我跟你讲啊，这个白馒头、杂粮馒头、花卷、葱油饼，这些都是没有芯子的，没有馅的，对吧？杂粮馒头有不同的配方，葱油饼有不同的做法，每家每户都不一样，我妈都学了一遍。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笋丁肉馒头、豆角肉馒头，这个基本上也就从南吃到北了，也就换个芯子没有什么难度。然后啊，继续啊，生煎馒头、鲜肉月饼、小笼包，小笼包还带有蟹粉的。像我这种不喜欢在外面吃皮里带肉的，说实话以前在国内我没吃过几次，来德国之后啊，这个真的是啊，生煎小笼都开始上了。而且我跟你讲，我妈做的鲜肉月饼超级正宗美味，是以前长春食品商店铁锅煎出来的那个味道，它现在是变成烤箱了，就不好吃了。所以我单方面宣布，我妈做的是全上海第一好吃的鲜肉月饼。 所以我什么时候可以，对吧，吃吃看思瑶妈妈做的单方面宣布的鲜肉月饼上海第一家，对吧？我作为一个资深鲜肉月饼鉴赏家，对吧，阿苦一会一会思瑶妈妈的这个饼。 你可以先吃我做的，毕竟我是我们家的烧火师傅，我妈做月饼的时候我就在控制火候，就而且她皮子就水油皮，也不用发面嘛。我的鼻子记住了我们家肉馅的味道，我可以独立做一次试试看。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不要啰嗦好吧，你先安排回来。 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困难， 我都要饿了。 好，继续。 而且对吧，月饼这个东西很具有季节性的。 你想吃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的呀。 哎，好气哦。哈， 继续啊。 你说 馒头讲多了要不认识这两个字了，上海人老是馒头来馒头去的。然后那就讲 上海人不吃馒头的， 上海人不吃包子好吧，什么东西都是馒头好吧。 不是，就是上海人不吃 literally 的馒头。 对的， 就是我们这样子讲话要被人打了，我跟你说 被人打死了。 就是上海人吃的所谓的馒头都是有芯子的。 对的。 哎呀，不要讲馒头了，哎呦，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馒头，烦死了。 哦，不讲馒头，讲甜点哦。我跟你讲，中式的有松糕、豆沙饼、红糖，哎，那个叫长沙叫什么？糖油粑粑吗？然后西式的有瑞士卷、提拉米苏，还有花生酱味的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的味道让你从此不想减肥，我跟你讲。 从此，哎，那有可能我是那个天赋异禀，吃了花生味冰淇淋不会胖的小孩， 有可能。 嗯， 然后这个逢年佳节对吧，端午节了要包粽子，幸好我看那一大包糯米，我实在是觉得哎太过分了，我对于减肥太伤害了，所以我不爱吃。然后春节呢要吃汤圆，汤圆要有肉的也要有黑芝麻馅的对吧，包八宝饭也绝对不能少的。天冷了要做花生糖，要做琥珀核桃，夏天天热了要这个用山楂梅子做酸梅汤，超市里这个挑到了好的芋头你还要加一道高烧芋头，还经常给你做烧麦。 哎，不是呀，哎，就是你这个报菜名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在汉堡开米其林餐厅的嘞。对不对，街坊邻居的就哎，你给妈妈做个副业吧，对吧。 我觉得外国人欣赏不来。 那汉堡应该德国应该也有蛮多华人的呀。哎，就妈妈做， 你不知道 妈妈做好了 德国中餐之贵之难吃吗？ 所以呀，就是 而且我跟你讲， 德国就是这么难吃，所以你们的餐厅才能红红火火啊。 什么啊，那是说明德国人的美食品味就这么点，你做了好吃的他欣赏不来。 我觉得妈妈可以凭一己之力造福整个汉堡的点心生意，对吧，你帮他做线上 marketing。 妈妈发展事业第二春， 对吧？ 我是第二春就算了，这个你要知道，实验室的合成和工厂的大量的 scale up 这是两回事情，好啊。 唉，为什么我们一个健身主题最后变成了美食炫技主题？ 不是 这样， 就是要让你体会到我在吃上面的绝望啊啊！你体会到了吗？ 你再说下去，我们就仅有的这几个听众都要失去了，好吧？ 有谁？我一个打电话去，请你务必听一下我们的播客，千万不要放弃我们，我们还能拯救一下。 所以，有的人嘛，怎么吃也吃不胖；有的人嘛，喝一口水也要胖。我说实话，我最胖的时候就是这种上肢还是瘦瘦的，但是哦，这个裤子就通通卡住，没有一条拉得上来的，绝望。 你看你多幸福，至少别人会觉得你还是个瘦子，像我走出去，我在国内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巨人。 太难了太难了， 很难哦，真的好难哦，跟妈妈商量一下能不能少做点，然后我妈又说你这个没良心的。 哎，所以你就为了造福就是普罗大众，又可以成功的减肥，你就赶快去帮妈妈做一下事业第二春，对吧？那我们就说一下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好不啦。我现在很饿。 便题 好吧。我要去吃宵夜了啊，我受不了了。 就算三分吃七分练，你通通都拿了满分，你还差90分。哎，你还差90分嘞。你还是不及格了呀。而且唐老鸭的屁股和九头身，你要么靠爹妈给，要么靠基因突变。你想靠自己的努力，除非就是整容或者抽脂什么，这个另说，就是你要纯靠这个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法，基本上是办不到的，不要想了。 得太多头太大这件事情，我真的要么去缩头， 也没有这个技术。 那我们聊的差不多了吧，我赌冰骨了。哎呀，聊到饿死了。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吧。 好的，我也去找点吃的。 差不多了。 嗯， 好的。好，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